好像隔了月，还在梦里下的天，午夜在我怀里你可以安眠。月光在墙上和你玩游戏，人家又是难分清到银河边缘找星星，你的梦幻冒险我陪你去，别再哭我就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你有任何危险，紧紧握着你的小手，陪你远离这大海冒烟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情愿。 真是卑鄙，用了 TV 你就不算垃圾，歌曲忘记

在空中停止，等着你控制我的情绪，戴着一个面具该如何继续，你的光彩却无法抗拒，我的眼睛将你包围，脸上却没有半点思绪，贴近你的心这是真的决定，我像是爱的问题，你看得清听得清，哦哦哦，一切遵守你安排的秩序，贴近你的心，心情好得可以，再差的天气也没有关系，你看得清听得清，哦哦哦，就这样温暖你的心绪。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《伊甸园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班时段。 追逐追逐呀，心放不放不下，有你在。

心在流泪、yeah、 回到家中你默默没有言语， 我也知道知道你不会放弃，